是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啦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师爷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探狄的经典呐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，平平断断，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邀酒催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鞋轻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角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这说的是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第4季的第7集。哎，那位问了，这家伙定场诗一上来就是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哎，这哪有喜剧的影子呀？哎，这咱就得话说从头了。说的是呢，汉阳县令狄仁杰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清正廉明，声名远播。另外远播的还有那汉阳爱情故事，哎，这您就不能光听说的了，得听唱。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，直到永远呐。 大人， 咋了？ 不是你，还能不能你有点一县之长的样子？咱们衙门口号是什么？ 不是你别了，没事让我背口号、啊、 来一遍呢，来一遍呢。 心一想真好，躺躺吃吃好，天天做好呀，弄开好姑娘。 哎，这才对嘛！你说、哎、我连护卫小队都没了，你倒是给我添俩人啊，大狼狗也行，是不是？结果吧，你说现在这个事儿， 去，你哪儿那么多的废话呀？啊，你不知道现在预算紧张啊？啊，你老往我卧房里来个什么劲儿啊？ 啊，有人击鼓来报案。 击鼓 啊？ 我怎么没听见击鼓啊？ 咱衙门那鼓早就被雷给劈了。我说换个新的，你说没预算。 让我当人肉骨。我跟街上正走，迎面来个人给我一通锤呀。 哦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把鼻涕擦擦。升堂升堂。那个小乔啊，事业一路西去了，我们也没有钱再雇一个事业了，你就来顶替一下这个职位吧。 啊，好嘞，升堂。 下跪何人？所谓何事啊？ 俺叫田三炮，到县衙来专为递交一份绝交书，请大人代为宣告，以示公正啊。 哦，绝交书，你这是跟谁啊？ 沈三高。 这个沈三高又是何人呢？ 他姓沈，出生就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父母一咬牙就叫他沈三高。 哦，这么个沈三高啊，那你因何要与他绝交啊？ 这个沈三高啊，忒不讲究了，在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三番五次的翻入我们家院墙啊，还爬上我们家小二楼，那可是我前妻常住的地方。我去质问他啊，他说他啊去借耳挖勺。 耳挖 勺 啊？对呀、啊，您说这叫什么解释啊？这不分明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和人格吗？大小我也是个艺术家呀。 哎，等等，你说你家小二楼？小二楼上住的谁啊？ 我前妻呀、啊。 田三炮，我来问你，你所言的沈三高翻墙而入的是你家吗？ 当然是我家呀。 那你刚才又说你前妻，既然已经是前妻了，怎么现在还住在你家呀？他没有回娘家，没有另外嫁作他人，跟你都已经没有夫妻的名分了，怎么还住在你家里呀？ 哎，这就正说明我田三炮有理有面啊。 啊， 虽然已经是前妻，名分没了，但情分还在啊。他觉得没脸回娘家，也没有另嫁的打算。再者，我是个艺术家啊，四处采风，并不常住汉阳。他住就让他住吧，自当是个看家的。 这家看的勾了个淫贼呀、啊！ 说谁淫贼呢？说谁呢？ 你谁呀、啊？ 我就是那淫贼啊！呸！我是沈三高。 好你个沈三高啊！你还敢来衙门里撒野？来得好！当着狄大人的面，我正式跟你宣布，我要和你绝交。 绝交就绝交，绝交我不怕。我是谁啊？大小我也是个艺术家呀，不能被你就这么污了名声。大人，我冤呐、 你冤？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私自翻进田三炮的院墙，进入他家来着？而且不止一回。你私闯民宅，而且是田三炮不在家，只有女眷的时候。田三炮的指控你都承认了，那你还有什么好冤的呢？ 我当然冤了，我以为我跟那田三炮那是好到天上去的关系，翻墙打洞算什么？不在家又怎么着了？有女眷又怎么着了？再说了，我只是去借个耳挖勺。 呸！谁跟你关系好了啊？还跑到天上去？我做我的三炮，你当你的三高，少跟我套近乎。你哪儿是什么有理有面的艺术家？大人，我就是跟他组的那个跑江湖卖艺的班子里演过几场，充其量也就算个认识，没有什么深交啊。 谢断案新编第四季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断案新编真新鲜， 唉，伤情最是万良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邀酒催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轻有泪，荼蘼花了 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夜难如钩夜难远呐、啊。人情冷漠呀，世态炎凉啊，做人应该有理有面啊，做艺术家更应该有理有面啊。我呢就是喝多了，喝多了不记得了，不记得我就是喝多了，喝多了就翻墙盗洞了。那小二楼上昨夜又东风，我最看不得的就是那伊人憔悴水空流，就上去借了个耳挖勺嘛。 小乔，你听明白这小子扯什么了吗？ 没有，弟弟，你听明白这小子扯的是什么意思了吗？ 没有。 哎，铁三炮，你听明白沈三高这都是什么意思吗？ 啊，没有，请大人明断，治沈三高私闯民宅之罪，治他惊扰良家妇女之罪，并且官方宣布我这样有理有面的艺术家要和他这个无耻之徒绝交。 我冤啊，我遇人不熟啊，我交友不慎呐、啊，田三炮，我认你做知己啊，你这个白眼狼负心汉，我要击鼓鸣冤。鼓呢？ 刘元呢？我看你们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还能不能有点一线之民的样子了？咱们先口号是什么？来一遍呐，来一遍呐！ 企业真想好，踏踏实实搞，天天做报告。我们还好不了，好不了啊，好不了，好不了。 多，这是什么跟什么呀？啊，前言不搭后语的。 沈三高，我来问你，你现在酒醒了没有啊？ 醒了，我清醒得很，我醒了才看清楚这田三炮的丑恶嘴脸。啊，不，我喝醉了，我就是醉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青天大老爷呀，还我个清平世界呀！ 好了， 小乔，沈三高就靠你了，把他拉到后厨去。给他弄碗醒酒汤，让他清醒清醒再说。 沈三高，跟我走。 我冤呐！ 田三炮， 小人在。 至于你要和沈三高绝交，那是你们的私事，让官家替你宣布，这就不合适了。你且回家安顿好自己的家事吧。 大人呐，你说这都啥跟啥，哪跟哪儿啊？这个整个一没头没尾的糟心案子。 你以为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什么都明明白白，一十一二十二啊？说不清道不明，想叹口气都叹不出来。哎，差不多能把人憋死的事儿，那多了去了。 折腾这半天，真是的。哎，因为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出去溜溜去了。瞧我这人肉鼓荡的，我转换一下心情。 好，去吧。 迪迪，迪迪。 啊，怎么了，乔妹？哎，把你给着急忙慌的。 这个公文。插着鸡毛应该是挺重要的吧？ 那是孔雀毛 啊！ 你们女人呐、啊，这个头发长， 头发长怎么了？ 头发长，黑又亮，柔柔顺，要么咱大人喜欢呢，是吧？ 哎，好，就不要斗嘴了，整个衙门就你们两个了，快，拿过来看一看，大事， 我看看。 现在是我顶替了师爷的位置，理应该由我来读公文。 师爷，你读。 事儿啊！ 什么大事儿啊？你快说！ 公文上说，朝廷决定重新调查26年未结案的京城连环杀人案。 26年前，那可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呐、啊！想当初我还只是一个孩童而已，但也是被吓坏了的。凶手把人捆绑以后，用钝器打碎头骨致死，连杀九命，而后便凭空消失。人间蒸发了一样。 可是这怎么隔了26年又要重新查这个案子呢？ 因为那个凶手又开始杀人了。 刑部特调迪迪上京城去查案，把凶手给揪出来。 26年都没动静了，怎么突然他就 冤啊？ 喊冤！狄仁杰刚接到京城的调令，让他去查一桩26年前的凶杀悬案。汉阳县门口就来了喊冤的，这是个什么冤？是像田三炮、沈三高那种所谓有理有面的胡搅蛮缠，还是真有冤枉在其中呢？ 且听下回分解。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左左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尚远、左左、小玲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唱低点啊！ 没有让你跟我唱啊！哦，好好好。 让我的爱伴着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我 不会唱了？ 我为你 啊，好好好，都会哈。 不是你别了，没事让我背口号。 来一遍呢，来一遍呢， 请。响正好，我前面那个背口号那句没说好，从那儿就哎呀，不是，你没事就让我背口号啊！ 来一遍呢，来一遍呢， 起，一，响正好，踏踏，吃吃搞，天天做报告，呀， 哎呀， 这是报告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。7月31日起，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吃什么？ 我的嚼一嚼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然而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哎呀，雨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 郎 啊郎，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。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呀，别别别，不能说这个，不能说这个。 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？ 我来嚼一嚼。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。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呐。 你吃吧，这一枪啊， 枪！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。为你下厨房啊！ 哎，我说，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老辛苦卖个东家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你根儿郎。好汉为你下厨房啊，郎啊郎啊郎根儿你根儿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的洞房啊。 是， 我们一起学喵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 你呀、啊，妈。